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针对近日持续发酵的星级酒店毛巾门卫生事件，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声，对涉事旅游饭店无视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消费者的主动监督和勇于担当表示赞赏和支持，并呼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不护短不怕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海南环岛高铁实行电子客票服务试点，旅客购票、检票、乘车等流程都将更加快捷。进站和检票时，持二代身份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五种可机器识读证件的旅客，可直接使用证件自助核验和检票乘车。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是著名的冬季旅游目的地，近日当地正式开通了多条空中巴士线路，游客搭乘小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就能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景区和景区之间实现低空观光和短途旅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昨天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启动长期合作机制，在企业改制上兼并重组、发行公司债以及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了开发区金融服务水平，推动区域企业 IPO 上市工作。除了已上市企业之外，开发区还有17家计划上市企业，802家列入上市储备库的企业。开发区预计明年推进新上市企业2家以上，重点储备发展上市企业100家以上。再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信息。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近日颁出，阿拉伯语翻译家仲继坤、日语翻译家刘德友、西班牙语翻译家汤百生、德语翻译家杨武能、宋书生、波兰语翻译家易立军、法语翻译家柳明九获得这一殊荣。最近肖复兴的新书《北大荒断简》出版发行，书中作者将写作聚焦于生活在大兴岛的知青、移民、军人与当地乡亲等普通人。肖复兴将北大荒广阔天地里的空间意象融进消逝的流年，他还记下了与北大荒多位乡亲朋友之间清澈如水的情感。秦汉史大家劳干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为普通读者写了一部通俗读物《秦汉简史》，经过重新编印，最近由中华书局发行。这本书介绍了秦汉时代的历史概况、学术信仰以及物质文化成就，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浅显易懂。劳干先生的这部小书浸润着他个人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近日80后新锐作家彭阳的新书《故事星球》已经面世了。青年作家彭阳已经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多篇作品，《故事星球》是他的长篇新作，讲述了青年阿信独立创业、组建创业团队梦之队、打造手机软件《故事星球》APP 的故事。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电影剧本中文简体字版将于本月28号上市，目前已经在当当网和京东网开始预售。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您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住在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 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是大写的一，新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4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 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各位好，欢迎收听住在876，我是孙道。 各位好，我是王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住在876。 如果要是您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现在首先呢先要关注我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把问题发上来。因为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聊到了。哦，买房的事。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关于二手房啊或者是新房啊买卖交易的一些问题。因为长时间的没让他们来的，主要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数据吧， 哎呀，跌宕起伏的。你怕这周说完，下一周大反转是吗？ 对，这倒不会，这倒不会。首先来，我们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爱我家新房战略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张立全，欢迎您。 好，大家好。还有就是我爱我家运营管理中心总监常青。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好，常青呢因为是专门做北京地区的数据的，所以他在数据方面是相当的熟悉的。比如说涛子，如果要是问你的话，你买二手房你会关注什么？关注我有多少钱能买得起哪儿。好，下一个问题，会关注什么？会关注什么二手房关注。 哎，你真给我问住了。你看你当初买房的时候你肯定有很多方面的关注。你说这方面就是考虑的是吧？对呀，交通是要考虑的一方面。交通那肯定就是方不方便嘛。对，就是周围的配套是的也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小区区域的小环境，就是你有的那个流动人口特别多，或者楼特别老的那种，会以后有很多的担忧，比如说 维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方面。对，包括它是不是封闭的小区啊，然后这个小区的物业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健全啊，类似这些也都是关注的。 对， 然后其次然后再去有一个所谓的性价比。对吧？是这个意思。好，来长青，就刚才涛子，因为他也是买房人群嘛，当然他已经买了，但是他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笑> 它代表着很多朋友的一些理念啊，这些东西都会考虑在内。那咱们做数据的时候，这些是不是也会考虑在内？ 对，其实我们可能会从市场的角度会分析这些。 这个我们会把市场需求分分类。刚才涛的这种需求呢，明显让我们去看来可能是首套房置业者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把交通啊、 哦、 这个放在第一位、 嗯、他只能首套、 啊、对， 他未婚 二套也没有， 因为我没有听到他说学区这个字眼这可能是一类，可能另外一类我们就去看这种小换大的这种、嗯、我们叫刚改的这种需求，可能说我首套置业完了之后，可能我想这个 结婚产子， 对结婚生子，可能我想换一点大的这个房子、嗯、那接下来呢可能就会有这种学区的需求了，那小孩上学、 嗯、 然后再往后呢可能就是这个有二胎啊，他可能还要再换更大的，对吧、 嗯、 我们基本上会把这个需求分成大概这么四类，刚需、刚改、这种学区还有中级改善、 嗯、 啊，基本上我们会从多个维度去看看这个数据的一个变化。 嗯，好，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简单说了，因为大概从今年的三月份吧一直到九月或者十月，可能这个数据啊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嗯、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相对稳定了吗？还是说还是在变化着？ 嗯，我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把今年的这个数据回顾一下。其实今年2018年整个北京的楼市其实是一个总体，我们去评估它是一个先扬后抑的走势。其实今年三月份随着这个整个刚性需求的这个集中入市，其实三到五月份是北京今年楼市的一个高峰，成交高峰啊。其实价格我觉得今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嗯 啊，五月份之后呢，随着整个刚需的逐渐的释放完，那改善需求其实由于现在政策的这种抑制影响嘛，它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成交也是逐渐的开始往下走。啊，真正的到十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今年我们现在看起来的一个这个成交低点。那比这个五月份最高点的时候，大概成交是腰斩了50%。啊，基本上是不到一万套的一个成交量。那今年全年一到十月份，我们去看数据的话，大概是13万套。那到年底的话，我们预估可能今年也就是14万套的样子。那在北京，可能近五年来这个成交量来讲，也算是一个不是很高的一个这个成交量了。 嗯，包括我看数据，好像比如说像西城啊等等这些地方的房子的价格也趋稳的同时也在往下降、 嗯、啊，没错。其实今年整个我们去看北京的房价的话，大体还是一个属于是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内城的板块相对来说可能降幅会小一些，那外城的板块可能降幅会稍微大一些。 嗯 啊， 那就你从数据来看，因为数据能说明一切嘛。 嗯、 降幅相对比较大的东南西北是哪个区域？ 嗯，目前我们去看数据的整体的话，应该是主要南部的和东南部可能降幅会大一些。那这个主要集中在大兴和通州啊，这两个板块相对来说是降幅比较大，尤其是通州，因为通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双限购 哦 啊，所以它现在确实受到这个需求的一个影响吧，它降幅还是比较大的啊。 哦， 就像咱们买不了在人家那边。 对 对对对，哎、哦，那现在因为我看其他的数据，包括你们给我的数据我也看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利好的房子在推出来，其实真正是为百姓考虑，而且说今年的套数应该是超过2017年的套数很多很多。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商品房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吗？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像北京有一些限定房的项目推出，基本是在五环外六环外这样的项目，确实我们从现在短期它推出的这个集中情况来看，对周边的二手房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的价格基本会低于周边二手房大概20%左右啊，所以一般来讲可能这个想要购房的客户大部分会被分流到去买这个限定房。 嗯，好吧。 嗯， 因为我跟孙涛在录，就是周末在其他频道的节目， 嗯， 然后在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曾经多次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在房地产圈啊，就特别是像咱们我爱我家等等这个，经常会提到，比如说每年的三月份和大概每年的十月份。 嗯， 实际上都是一波上扬，就所谓上扬并不是价钱啊、 哦、 就是需求无一下就增大了。后来我们俩人就分析嘛，三、 嗯、 月份 毕业嘛， 哎，三月份就是比如 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返程的时候是三月份嘛， 哎，对，就是需求量会相对比较大一点、 嗯、 那真正在房地产圈会有所谓的金九银十的这种概念吗？ 嗯，实质上金九银十的话主要说的还是新房。一般来讲可能第一是它有一个这种季节性的因素吧，第二还是因为开发商这种到年底去化的这种压力，它会集中开盘的这种意愿，所以可能在新房比较 这个成熟的或者火的这种城市相对来说金九银十会比较明显，但是实际上在北京可能在2013年之后吧，基本新房的量就下降的比较多，所以现在其实北京的新房氛围并不是很热，所以现在这几年北京的金九银十基本上就没有发生。对， 我觉得我每年到上半年的时候能体会出二手房其实是要比下半年好做一点的。 嗯嗯嗯， 我怎么体会出来的？是上半年我会集中接到很多中介的电话，就是说孙先生，您是不是有一套什么什么房考虑卖吗？ 那你当然得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的？ 对，我问了，然后人家说，哎，我们有自己的。反正上半年接到这样的电话会很多，下半年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过，我觉得可能他们都转业去干别的 了，也许吧，因为他们的压力也比较大。哎，那在此正好问问立权，就是你主要就是做的这是分管的哪一边？ 对，我主要是分管新房这块的业务。对，因为公司这块就是我们主要在北京嘛，也是二手，还有包括新房这两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些主体的业务。然后。新房这块儿，我觉得如果从市场上看啊，就可能今年跟大的趋势来讲，因为受整个这种政策调控的影响，其实应该说跟二手房大的趋势应该是一致的。然后，其实几个简单数据吧，我觉得今年应该说市场从成交量上1到10月份吧，大概应该在270万平米左右，大概也就是不到3万套房子。 就是可售面积吧，还是预售面积？ 签约销售的， 啊、 对，销售的套数。所以就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之前的2017年基本上，全年大概是卖到470万平米，400多万平米。然后其实这个数据我们再往前看，之前就是。2017年因为是政策第一年嘛，落地年，再往前看，大概一年的成交量在市场应该在800万平米左右，所以其实2017年政策出台就已经是腰斩了。然后我们今年的1到10月的数据，可以说跟去年同期相比，又是下降了大概30%，所以整个今年的市场就是，应该跟二手一样啊，它都是一个属于比较。有一些凉意在里边，因为我也看这有一些媒体可能也在报道说今年是一个进入寒冬嘛，这么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也看了看，细分到今年的1到10月的市场啊，主要新房这块表现还是1到4月份它的成交量会比较低。其实1到5月份开始实际上是有一些回调的，到近几个月，尤其进入下半年，其实进入一个相对稳定阶段。我觉得它跟政策出台后。经历了这种波动起伏，或者经历了政策这种反应以后，现在应该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我就不知道，就是从数据能不能看出来，比如说，新房子买卖成交量的上升或者下降，对二手房的，就是这个销量的上升下降 有没有影响？ 对呀，他们是平行的、互补的，还是相互影响作用的？ 对，如果从今年的这个数据角度来去看的话，那肯定是正好新房和二手有个错位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正好二手是在5月份之前是比较火，5月份之后实际上是下行，但是新房其实5月份之后它会逐渐的有一个放量，但是因为新房主要受这个开发商一个开盘的这个供应的影响，所以可能它会以目前北京的情况，它会等到说市场起来之后，它可能集中放盘的这种。会好一些啊，因为现在市场反应相对来说会比较慢，就不像原来那么快啊。基本上，今年北京从3月份开始起步到5月份，这个到了一个我们叫今年的顶峰，其实它也经历了2-3个月的时间啊。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二位都说了，好像上半年是大家买房的一个高峰嘛，也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验证 了。你先说，你这个问题是针对长青那边的。主要是二手房数据方向，还是立权那边的新房？ 我觉得我想问的是，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在上半年集中想买房的意愿特别高，下半年就没有那么高？这是为什么？你们做过调查吗？ 我先大概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几年观测的数据情况吧。其实北京，我觉得从2013年之后，基本上每年高峰会是比较明显。一个是在年底的大概12月份、1月份，就是年前，一个就是年后，就是年前年后基本都是这几年北京的一个成交高峰，那这个 这核心我们自己去看数据，可能也会发现，第一是，这几年可能政策比较频发，而且政策背后其实带来基本都是抑制的是感性需求。 嗯， 那刚性需求的话，它基本上说实话，它是必须要买房子的，所以它一定会选择一个时期去买。那年底和年初，一般来讲，我们去看，不论是买学区还是买这种首套房自住，都是大家去入市的这个集中入市的这个时间，所以可能在这个时点爆发，也是跟这个需求的这个相关性有关系。 嗯， 而像16年当时政策放松的时候，这个刚需托起来之后呢，感性需求就会入市，那会把整个需求的成交就接上了。但是现在由于二套房被限制了，所以其实后续可能就比较乏力一些需求。 明白，明白。 嗯，年底比较有钱，是不是？ 对， 可能花到年终的时候，你不知道年底自己能挣多少钱。年底的时候，基本该花的也花了，然后再算一算过年要给大家的红包啊什么的，意思，哦，有这个钱，可以来一套，是吧？ 可能也有这个思路啊，应该是。哎，那咱们再从二手房这儿，咱们再多聊一句啊。 嗯， 那二手房的数据当中，比如说有哪些区域的一些房子，因为种种原因啊，就虽然说有政策的要求，哎，但是它还相对的坚挺一点，然后大家的购买力还相对的稳定一些，会有这样的地方吗？ 今年北京所有行政区里面，这个我们自己看数据啊，最稳定的就属西城板块。 哦， 就西城板块应该是从年初到年尾，到现在我们去看，哪怕市场因为今年其实震荡还是比较厉害的，但实际上整个西城板块我们自己去看的话，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坚挺，也比较成交性还是比较稳定的。对， 哦，就是西城那一边。那个你看，我们现在比如我和王威，我们不买房了，但我们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手里这房，比如说有一天要卖。它得有一个保值的问题，对吧？就是哪一类的房子，像我们手里可能都拿着好几百套房，是吧？我们得分类一下，就看看哪一类的房相对它掉的会比较快，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给它出手？比如说是特别老的呀，还是就是它有哪几个属性是我们应该担心一点呢？ 其实今年这个市场可能，我们叫一个叫炼金的市场，可能我们更能看出来哪些房子更 坚 挺，对。 嗯 啊，第一方面，其实我们看的是像我们说的西城板块这种，就是有一些特殊资源的这种区域。 嗯。 啊，第二类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商品房啊，品质好一点商品房，它绝对是相对来说是坚挺的。但是老破小的话，相对来说它就不太抗跌。 对， 啊， 而且我看到一些数据，现在真的就算它位置再好，老破小，好像价格往下跌的也非常的厉害。 没错。 大家的关注度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是，对的。 多老算老啊？ 好老，你想像我们家那边，因为我在西城的嘛，我们家那边有好多的房子都50-60年代的， 哎， 真的是那样。 就这算老？就咱那儿有没有定义？比如说多大岁数往上的算青年的房？多大岁数？ 50-60年代的差不多了。 对，50-60年代的就属于是非常非常老的小区了。 对， 就是一般是50-60年、70-80年代的这种房子吧。我们基本上在我们体内可能都算就这种老房子了。 是的，是的。 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哎，咱刚才说了，我们担心一下好多朋友手里的那些房子会不会保值的情况。但是现在比较震荡嘛，震荡的时候好多就跟原来我看那个电视里头，他们有玩股票，玩短线，是不是？你现在啪一下掉下来，是不是有人觉得这现在是一个买房子，别管是住也好还是投资也好，是一个低点，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长青给说说。 最近我也可以先说一组数据啊。最近其实我们会关注一个叫业主挂牌价的这么一个数据。其实业主挂牌价反映的是一个业主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嘛。我们最近去看，应该是从9月份开始，整个业主的挂牌价开始出现下行，每个月大概会有3%的一个降幅啊。这是目前我们去看这个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十一月中下旬了。 嗯 啊，一般咱们做数据年报的时候，好，我们回顾这一年大概数据波动起伏什么的，一般会在每年的什么时候？还是说一般是在来年的一月，还是说十二月底？ 一般我们可能会在每年的十二月中就是年末的时候，就会去盘点整个一年的这个市场和数据了。 嗯啊，在盘点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侧重吗？ 首先第一，我们可能会把整个的市场从新房、二手房包括租赁大的数据都会看一下。那第二可能就会找一些特点，比如今年的一些特性我们会突出出来来去把它盘点出来。 今年的特性是什么？你们现在大概盘点出来了吗？ 今年其实北京，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大的数据啊，今年最大的特性就是刚性需求的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以往我们去看整个北京90平米以下的这种户型的占比，大概也就是60不到吧，60左右。但今年的话，基本快达到70了。这个10个百分点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幅度，应该是历史。从我们观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应该是历史新高了。 那这个刚需当中还会细分吗？比如说，首套房刚需，或者是二套房，就是我现在家里要添丁了，要人口增多了，我要改善了这样的刚需，就哪个更多一些有吗？ 我们基本会拿这个第一贷它的贷款数据去看，看它是首套还是二套这个肯定是我们印证它是到底是这个首套还是您刚才说的刚改的这个客户的一类。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去看到大部分还是首套房居多就是刚才这个70%这个比例里面首套房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对，因为这个我瞎分析啊，因为我前一阵也想过要不要换一个大点的问题。 不用，要不然你换一下去长青那儿实习一下可以。 我就突然发现，因为好长时间不买房子，你不研究这个东西，就是他现在不是出那叫什么认房优认贷，是吧？就等于我把我这卖了，等于我名下其实没房了，但是我要再贷款的话，好像我贷的比例就高了很多。 对，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啊，可能不是大家这部分的需求现在被抑制了，可能啊，还是因为你刚买了一套房以后，你一两年之内，正常的靠工资来换房子的话，可能相对还困难一点，是不是长青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因为现在正常像您刚才举那个例子，实际上因为您之前有过贷款，即便您把这房子卖掉之后呢，现在目前也是算二套的话， 对， 二套的话其实首付现在比例是非常高的，要70%，所以说即便您把您原来的房子卖掉，其实短期内也很难凑够这70%的首付。 对， 这个现在确实是大部分换房人群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资金问题。 对，但是这个没关系，因为我想你比如说因为你单身嘛，你首套房 我可以找一个能带着那70%来的媳妇儿。 那倒不是，就是未来你要结婚了，然后你要成立一个新的家了，然后家庭人口增多了，你可能就怎么着你可能也需要刚需似的再换一套房，这肯定是这样的。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特别有钱的女听众请联系我。 来立权，从那个新房上咱们也聊聊呗，你们会有一个一年的梳理数据吗？ 我们也会每年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不管是从项目层面呀，还是从客户层面呀，然后也会看看我们每年的在整个新房市场，它的可能它项目的一些区域的重点、一些热点这些东西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分析。 就是每年也会到年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分析报告。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参照或者依据，到来年，然后对于咱们新的一年的工作可能会有一定的指导， 会有一些指导意见或者一些倾向性。 那来，接下来我们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咱们先从新房来说吧。你认为现在北京东西南北这些方向，哪些方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的新房子？ 我觉得北京市场是这样，其实因为从我们这个对整个北京区域的划分啊，从行政区域呢，我们一般叫城区、城六区，近郊六区和我们远郊的四区。应该说现在北京市场就是从今年整体的这个供应量上来讲，和从区划量上来讲，应该现在北京整体的热点还是在整个的环北京城的近郊六区这些区域。现在来看热点上来讲，应该一方面在南城吧， 就是现在大兴这个区域，对，这个可能这几年一直是包括南边的这个新的机场的这种扩建，带动整个这个区域的集中的放量，包括购买量啊，也是比较数据也比较量比较高。然后在北边主要是昌平啊，然后包括延伸的往东延展的这样顺义，这个区域它可能盘源会有一些，但是相对分散比较散一些。然后往西看主要是门头沟，门头沟它特点，因为它虽然在六环，但是它离这个城中心算是我们东南西北最近的。然后它的特点是这个区域的集中的项目比较多，大概在十几个，而且它比较聚焦比较集中， 嗯， 啊，这个 就都 对 都会同时 比较近 一片地区， 对对对，比较近，然后好的一些项目也应该不错，包括一些翡翠长安啊、西山燕罗 啊都是现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热点，热点的项目， 嗯 啊，然后其实往东看，现在就是因为通州的这种限购政策嘛比较强一些，其实现在近期我看在朝阳五环外也会位置也会有一些新盘推出，像近期刚推了一个盘朝兴支柱吧，应该也是市场上反应应该也还不错，所以大家根据自己对区的需求吧，可以有倾向性的往这几个区域去重点关注一下。 那天我回家应该是走的朝阳北路，然后因为我家在东边住嘛，然后走朝阳北路一直我要走到长营，然后再拐弯，然后应该是五环外，应该是路北，哦，新起了一片房子，应该叫什么什么堂还是叫什么上，他那应该是花园洋房式的，最小的就主打的房型应该是100出头，最大的房型大概290，也不便宜，而且它主打的方向就是边上是有公园，然后它还是在地铁6号线上， 那我觉得还不错呢， 是是是，那个还不错， 因为我现在一想啊，就是新房尤其现在城里边的好的地儿再干新房的可能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大， 对，不是很大， 所以远一点的吧，好多人就会考虑到它周边的配套。 对，你看刚才立权说的就是这几个值得关注的，而且是放盘放的比较多的这几个区域，你比如说像大兴，然后门头沟，然后包括昌平， 对， 然后包括有一部分顺义的这个方向， 对 吧，顺义这包括像孙河呀，等等这些，最近一段时间都有一些新房，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远呀， 不共通点就是第一，轨道交通和路上交通相对发达 啊，真的呀， 当然是了， 是， 你比如说 门头沟也有轨道交通吗？ 当然了，城铁呀，你可以到那儿，没问题， 没去过呢， 你看 改天去一下， 而且那边你要是有了房子的话，开窗见西山，真的是很漂亮，然后你再比如说像大兴也有啊，像地铁4号线啊，包括未来要开通的要奔大兴 新 机场的一样啊，交通也非常的便利。 我一直啊，就是当年也想过这些个区域，我后来觉得如果要买的相对远一点的话，其实顺义我还觉得还挺好的，因为顺义相对离城里吧是这几个好像最近的，因为不是有一个朋友住在后沙峪那块吗，有时候去他们家吃饭，从我们家东四环附近开过去，开个半个多小时40分钟， 不用，你下次坐 很快就到， 坐地铁15号线， 你这都熟， 因为到新国展直播嘛， 哦， 一下地铁就到了嘛，所以交通也很便利，你想，所以我说，哎，这几个地方它有共通点， 对， 是， 而且你想那次我记得就是我们跟我爱我家我们一块做直播，我们提到了关于那应该是地铁17号线， 对， 好像是贯穿大北到大南， 对，贯穿南北， 大北边那儿应该是 到我们张家口了，是吗？ 没有。那个是火车了，那个不是城铁了，就它大概是沿着京城高速的方向，一直到六环附近，未来科技城，已经到那儿了，那片现在小区起的也非常多，然后那是终点站，然后小区那边呢，你就可以下了那边的地铁，基本上就可以到小区，步行5分钟，很方便嘛，然后这边贯穿，你想到咱们台这边是到永安里，那是有站的，然后会继续奔南，一直到亦庄， 我的天哪， 但是我们规算过，比如说孙涛你要在未来科技城那儿买房，你觉得哇，六环外了好远， 太远了， 但是从那儿你坐地铁因为不用换嘛， 直接到永安里这儿下车， 40分钟， 35分钟。 哇，那太方便了。 总共的，他从未来科技城一直到亦庄， 就一站直接 到亦庄，总共的这么多站，人家说要求总时长55分钟。 我的天！ 所以那你想啊，那你要住那边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对，而且如果周围配套跟得上，然后你住的位置又相对不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哎，突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而且再其次，人家周边的比如说配套设施像商场啊等等这些全有 啊， 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真的。 哦， 哎，来，那接下来还有2分钟的时间，也让长青说说那二手房有哪些区域大家可以在来年的时候 关注， 值得关注 啊。 对，其实今年我们看整个北京的二手房，核心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这个二手房整个的这个抗跌性嘛，其实今年这个市场抗跌性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显现的一个一年，所以我们可能会去看这个抗跌性。那今年其实整个抗跌性最好的肯定是西城板块，如果说想在内城购房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建议去西城板块去做选择。当然西城板块可能老房子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它确实功能性会比较好啊。那外城的话，其实我们就更比较推荐像通州这样这个板块，因为第一，今年整个的市政府已经搬迁过去了啊，而且通州现在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是，近年来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哦、 它可能是我们觉得说它相当于是个洼地吧， 嗯、 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但通州不是没资格买不了吗？ 对， 但是值得关注一下， 对，值得关注。 西城我觉得确实不错， 嗯，对， 是吧？地广人稀的有一点 我们家也不卖啊好好好，哎，最后咱们从新房的角度来说，就是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吧。 哦， 就是比如说您觉得现在值得买新房吗？ 其实这个问题吧，我对我来说啊，因为在这行业做了十几年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说朋友们如果您是考虑真正说买房是为了自己用的话，自己的需求的话，其实我们看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来讲，任何一个节点其实都是可以出手的。 嗯， 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新房，您更多还是以您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关注。刚才说我们包括位置、 对 户型， 嗯， 可能您的总价啊、 嗯 您准备要投入多少钱、 嗯， 然后包括物业管理、小区的规划， 对 所以。而且从现在的市场来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其实是一个值得出手或者换房的一个好的时机、 嗯。 好， 咱们今天的住在876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谢谢二位嘉宾，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开心茶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 嗯， 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嗯，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啊、完全相同，面值